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您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广播。如果您想通过我们的直播方式进行收看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 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了。 没错。 那么我们在今天呢，请来的不是音乐爱好者，是一个实力歌手。 对。 来，赵硕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硕。 赵硕，大家听说过吗？ 他的歌应该很多人可能不太陌生。对， 因为我们上次在应该就是上个礼拜做节目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是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个小伙子，还推荐了赵硕的歌，叫做《忆他》。 哦，是吗？ 所以说今天原唱就而且是创作者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还是非常的开心啊， 很荣幸。 好，我们说这个赵硕他这一期的主题呢，我觉得是非常有看点的，因为是从媒体人到音乐媒体人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是我觉得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首先先来说媒体人这个身份吧，就是怎么来介绍这样的一个自己呢？ 是这样的，我是其实我跟你们是同行了。我是中戏主持专业毕业的，然后学的也是主持专业，毕业之后呢去了江苏音乐广播，也在音乐电台当过一段时间的 DJ。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媒体人啊，没有问题， 就是同行了。 我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同行了， 不是那个两位主持人加一个嘉宾，是三个主持人， 是三个主持人一起聊音乐，但是聊的都是赵硕他自己写的音乐。 没错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才的音乐媒体人。 那么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进入这个先声夺人环节，看看我们曾经的电台主播现在的实力歌手是唱的好听呢，还是说的好听。 没错，那就有请我们的赵硕移步到我们的嘉宾展示区。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现身夺人。 OK。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个既能唱又能做然后又能弹唱的一个歌手，可以说是非常的全才。今天展示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他的一首原创歌曲。赵硕，这首歌曲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当时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是这样，是写给一个女孩的啊，女字旁的她。 哦，写给一个女生的。 写给一个女生的。然后呢，这个女生呢，跟我们也是同行了，她也是一个主持人。她是， 也是你的好朋友。 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女神。 好， 其实我们也是发现说这首歌啊，也是我们的赵硕在2013年发布的一首原创的民谣歌曲啊。这首歌也是在网易云音乐一经推出啊，就是超过了300万的点击量。这首歌也是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欢迎。 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些呢，还有10000多的这个评论。我看下面评论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首歌简直是唱出了我的心声啊！怎么听了这首歌，我感觉好像是回到了我的过去一样。”反正这些呢，这些留言啊，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念其中几条啊。 看来大家都是有故事的同学啊。 对对对，你看祥先生说：“哎呀，我听出了青涩哦，当年的青涩，这种感觉真好，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啊， 还有的人说：“食堂阿姨问我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一起吃饭的姑娘呢？”然后她说：“分手了。那天她来买包子，我还告诉她不用买了，你男朋友买了3个。”哎呦，当时啊，他就忍不住眼泪了。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再次想起了这个情节。然后他问赵硕哈：“我该怎么追回我的女朋友呢？” 你看赵硕写了歌之后，还要负责回答类似的感情问题哈。 对对对对，不如就此做一个电台节目，回答大家的问题吧。 对，接下来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硕演唱的这首他自己原创的歌曲《忆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何不都一起写下唱歌，还记得那一次街口，我牵起他的手，他腼腆的低下头告诉我只是朋友。或许是我太着急，是我太不成熟，形影不离，喋喋不休。你说爱并不是占有，从此不再回头。爱若是选错一个人，心要承受何种痛。阳光划过晴空，你的笑容烙在我心中。你知道我曾爱过他，念过他，忘记他没有办法，怎么放也放不下。他不会明白我的他，爱的他有多痛，有多牵挂，成为我心头的伤疤。或许你也会爱上他，陪着他走过风雨和年华，尝尽那酸甜苦辣。最后我只能等待他，守护他，和寂寞说一说话，回忆那最美好的他。多年后，同一个街口，他牵起我的手，他腼腆地低下头告诉我只是朋友。或许是我太任性，是我太不成熟，面无表情，闹闹不休。我说爱并不能强求，只为等你回头。爱若是选错一个人，心又承受何种痛。阳光划过晴空，你的笑容还在我心中。你知道我还爱着他，念着他，忘记他没有办法，怎么可能放得下。他或许明白我的他，爱的他有多痛，有多沙哑，成为我眼中的泪花。过去你也曾爱过他，呵护他，走过风雨和年华，尝尽了酸甜苦辣。最后我还在等待他，守护他，和孤独一起写下回忆那最完美的他。最后我还在等待他，守护他，和孤独一起写下唱出那最完美的他。 今天 天终于听到了现场版本的原唱， 终于听到了真人唱的， 是 同样也非常的好听，非常打动人。感谢赵硕，请赵硕回到我们的嘉宾区。 谢谢。好的， 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有很多可以聊的故事，因为刚才我们跟曼宁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火星直播上也是进入到直播间，也是对赵硕表示了支持和肯定哈。同样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他的这个网易云音乐的主页上已经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对， 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说，我不求两个人之间有结果，说有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但只求过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只要遇见你就好了。 哎呦，真的是非常打动人的一段留言，肯定是、哎、 有故事了。 对对对，有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好同学啊，像我们的节目内容一样。 嗯， 那么在这个火星直播平台上呢，哎，龙说，哇，今天的主持人和嘉宾都好帅呀、啊。还有一个很美的主持人，难道你忘了吗？你没有看到我吗？ 自动屏蔽了曼宁吗？ 我都好伤心。还有这个小鱼儿说，哇，好好听啊，这个是那个赵硕吗？是，没错，就是那个赵硕。嗯，其实呢，我们想说哈，赵硕除了他是一位歌手以外，他其实也当过主持人。刚才我们说过了， 哎、 因为他的专业呢，其实就是播音主持专业，而且呢，他也是得过很多的奖项哈，比如说我们台的这个第五届主持人大赛的这个综艺组的哈，全国第四名， 嗯、 还有齐越节的优秀作品都是优秀作品的奖的得主。 嗯、 那么。我非常奇怪的是，赵硕是怎么从一个音乐主播变成了音乐节目的嘉宾呢？ 啊，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去了江苏音乐广播当电台主持嘛， 嗯、 然后因为我在北京上的大学， 嗯， 所以我的人际关系也好，就是说可以说我的一切积累的一切都在北京， 没错。 然后我当时是舍弃了很多东西去了南京之后呢，我就想还是想回来工作，回来发展。对，所以我就又辞职了，回到了北京，是这样的。嗯、对，然后今天 回来做主持人啊，回来做成了歌手。 哎呀，就是很遗憾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对，所以现在也在参加我们的比赛。 发自内心的更想做歌手。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嗯，因为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很多音乐人都去做我的嘉宾， 嗯、 然后他们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感染力。 嗯、 所以我就是想，用音乐作为我自己的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 嗯、 所以我就自己写歌唱歌，把歌手当做我的第一主线吧，算是第一职业。对，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确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的怎么说，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像他歌声一样那种，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那就是魔音秀，来继续看看我们的赵硕的音乐故事。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嗯，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啊，是一个啊既是音乐人也是媒体人，同样也会原创歌曲的这样的一位啊，怎么说，一位帅哥吧。对对对，刚才他给我们展示了他在13年发表的一首原创的民创这个民谣歌曲忆他，也是在啊收到了很多的欢迎和关注哈。 嗯、 同样我觉得也是既然会写歌的同学都是一个有故事的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来聊一聊赵硕他的音乐故事和音乐生活。我觉得首先先问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原始的问题吧，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音乐并且爱上音乐的？ 哎呀，这个很早很早了，叫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了。 我们之前有个嘉宾追溯到了胎教的时候。 胎教的时候是吗？在妈妈肚子里就听歌了是吗？ 对，动次大次。 小学也是比较早的了。 对，我小时候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童年经历吧，就是家里人逼着你去学那个乐器。 嗯， 小时候我家里人逼着我学钢琴， 嗯， 特别特别不喜欢。然后从小学一年级一直逼迫我学到六年级， 嗯、 终于是熬到了十级，熬出来了。 还是坚持了六年，还是 啊。然后熬出来之后呢，我上了初中，家里人还想问我，就是你还想学音乐吗？我说我还想学。说你想学什么？我当时就特别鼓起勇气，我就说我想学吉他，因为我觉得男孩弹吉他特别帅。 帅，对对对。 对，然后就一直是弹吉他，从初中弹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嗯。那所以说家人一开始也最期待你的以后的发展路线也是一个音乐的路线吗？ 没有啦，小时候家里人就是觉得一个小孩学学乐器，这样 多才多艺， 然后这样可以有助于他的那个唱歌嘛，对不对？ 啊、 也不会跑调、啊、特别好。 所以爸爸妈妈有是这方面专业的人士吗？ 嗯，我们家倒是没有就是专业的人士，但是我们家的这个音乐基因还是不错的啊。嗯、从奶爷爷奶奶那辈儿到现在，然后我的叔叔就是我爸爸的弟弟、 嗯， 他的声音跟李双江老师真的是一模一样， 哇、哦， 就是民歌嗓。 宽音大嗓， 宽音大嗓，对， 哇、wow, ，那条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基因的确影响到了赵硕。那你在就是，我觉得这是你接触到音乐， 嗯、 其实你写歌也有几个年头了。 对，写歌的话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山东人、 哦、 山东是高考大省、 哦、 然后学 生 对学生的那个课业压力特别大然后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其他的那种娱乐方式就在宿舍里面没事自己写写唱唱 哎、啊，那第一次写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会发现自己哎有这个写歌的这种天赋 对什么样的契机呢 嗯，在当时就是真的是尝试真的是尝试、 嗯、 就是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写歌的天赋 嗯， 我是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写点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 还记不记得第一首歌是写的是什么情境写的什么故事呢 也是跟感情有关的、 哦、 你高中生啊很青涩 所以感情大概是赵硕写歌的一种动力和源泉是不是 对 嗯、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对不对现在情歌当道嘛、嗯、 是昨天我们也是聊了情歌 昨天我们刚聊过了情歌、 啊、 所以你应该连续来两期 哎呦喂、 嗯、情歌小王子立即就来献唱了啊、 嗯、 刚才这首一他也是献给一个女同学那么刚才赵硕也说第一首写的歌也是送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女性朋友还是女朋友、 嗯、对的对的 女性朋友哈 对 刚刚也是聊了一些关于写歌的我觉得接下来我有一个话题我觉得我跟曼宁包括我们刚才私下在聊天的时候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巧合从音乐从这个媒体人开始有往这个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转变不是说我写写歌唱几首歌就可以了而是说你可能你的职业包括你的生活都要为之付出一些的变化 嗯，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说你学的是主持、嗯、那你就去当主持人就好了呀为什么要去转行当歌手、 嗯、 然后我就想其实并不冲突呀对不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两条腿在走路 嗯， 主持人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学的专业 嗯， 然后音乐是我的爱好它可以把我的这个主线更加的丰富让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上可以成为一个达人这是我的想法 没错这就是兴趣和自己的职业相结合 没错 所以是音乐媒体人 对的 所以我们刚才在那个节目下面还在说那、 嗯、 下次赵硕来能不能自己一个人撑起整场节目、啊、就是自己主持完了然后自己唱 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都可以 自己弹唱完之后再、 嗯、 自己再评论评论那你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有故事的事情比如说是不是就那 么 顺利呢、 嗯、 对 嗯其实不是很顺利、 啊、 不是很顺利因为大家会对你的印象有固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他们就会一直觉得你只能做好这一件事情、嗯、然后一开始你在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很多人有非议啊或者是有不看好你怎样怎样 嗯, 嗯很多人可能都会说既然你是学主持专业的、 啊、 既然你都是专业主持人了你为什么不坚持下去 以为是小打小闹、嗯、说只是你想起来一出是一出 对对对 但是没想到赵硕坚持下来了 嗯 那 在我们这个萌音秀环节里面呢赵硕想给我们推荐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我推荐的歌曲呢首先有一位老师是非常欣赏的就是李宗盛老师 哇、 啊、这是对你音乐有影响的一位 肯定的因为李宗盛老师他自己也是吉他的制作师 没错 对所以他是有一个匠心精神在里面 嗯， 无论是写歌也好做人也好还有就做任何事情都是很细致的 没错 这一点非常的影响我 嗯， 所以他的歌我非常喜欢我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叫山丘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山丘 陪着他走过风雨 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赵硕等于是对李宗盛老师的一种致敬是吧 对的没错是一种致敬因为、嗯、李宗盛老师有很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啊山丘也好然后漂洋过海来看你 嗯 啊很多这样的作品就是可以说是成为经典了所以他也是把自己自身的故事然后写在了歌里 唱 给别人听对写在了歌里 然后别人也因此受益也产生了一种创作或者是演唱的想法 没错 我觉得非常的棒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先唱两句呢 李宗盛老师的歌我还是不敢尝试的因为 感觉在咱这样一个直播节目当中唱李宗盛老师的歌有点， 其实大家非常希望你能够多唱几首 啊， 对，非常希望，因为在火星上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在对赵硕进行支持， 对，赵硕简直是自带流量，这边一直说、哎呀多唱嘛， 对不对，大家其实更想听你翻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可以清唱几句、 唱一下副歌部分吧，好吧， 好， 嗯，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者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好吧，请这样， 非常好听， 见好就收啊， 居然刚才还说自己不想唱，唱得 这 么好，嗯， 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过，那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对于山丘的理解，那你为什么就是喜欢这首歌呢？ 我觉得李宗盛老师的，首先他的阅历非常丰富了，然后年龄也稍微是年长一点，所以他通过音乐把自己的这种人生感悟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 嗯， 对。 那其实刚才赵硕也说了，说这个李宗盛大哥不仅说影响了你，可能创作上可能是受一些影响，那么在音乐的态度上是不是也受了一些影响， 嗯， 受到那些什么贵在坚持，然后着重这个打磨细节的那种匠人的精神。 对，你知道吗，就是李宗盛老师有一首歌叫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大家都知道， 都熟，对， 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是在哪里写出来的吗？ 是在 一个拉面馆里面， 我还以为是在海上写的。 真的不是，你知道一个人热爱音乐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很痴狂。 嗯， 他当时在吃拉面，然后吃着吃着拉面之后，突然想到了这个歌词，这个旋律，在用了那个拉面店里的那个餐巾纸， 就把 歌词写了下来。 随时都在创作。 对，随时都在创作，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点。 这是灵感来了之后，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我继续进行下去的这个脚步。 对的， 而且我之前好像也看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也是就是在音乐人在聊天的时候说，这个灵感来的时候，可能在当时在睡觉，可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睡眠过程中，可能在梦中遇到了一段旋律，可是立马把自己叫醒， 没错， 然后赶紧去把这段旋律记下来。 嗯，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也好，文学家也好，音乐人也好，他们会比如说在飞机上就会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垃圾袋写在那个上面，所以飞机上的垃圾袋很容易成为了这个一种手稿的保存的那么一个载体。 对，没错，在那个年代可能说有纸有笔才能把这个歌词和曲调能记下，但是现在可能手机上就能够哼唱一下，就能通过这个语音备忘录记下来。 对的，对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灵感啊， 更方便了， 更难得了。 嗯、 对，记录的方式变得更加的简单，但是灵感越来越难得。 没错。 那你平时生活中写歌的时候，灵感一般都会来自于哪些方面呢？除了情感之外， 除了情感， 其实蛮多的呀，就是感爱情、友情、亲情，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灵感的来源。 嗯 比如说哪首歌是关于亲情的呢？ 哦，我写了很多，写了很多，就是写给我的已故的姥爷啊，然后包括还有给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写的这样的歌。 哇，他们一定非常感动吧？ 我觉得要不就现场咱们就 来唱一句吧。对，很想听。 好吧，我这首歌叫《老人》，是写给我的已故的姥爷的。 嗯， 好， 接下来就来一起欣赏一下。 我要清唱是吗？ 是的，要清唱。 风筝飞上天，老人剪断手中的线，孩子仰望，跌倒，他在一旁偷着笑。当春天已来到，为何花依旧含苞？他说最后一片雪花凋，他才会跑。老人把琴拿出破旧的箱子，背在了岁月上，旋律像年少的时光，唱给那心爱的姑娘。老人把眼睛擦亮，对准月亮，想看见那个他，旋律像年少时悠扬，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你这是自己写的歌吗？我觉得 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 非常的好， 在哪一年写的？ 这首歌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当时我其实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受过就是音乐创作相关的专业的培训和课程的？ 其实并没有。 哦，这就是灵感到了之后。 对，其实并没有，就是我以前会喜欢听别人的歌，周杰伦的呀，王力宏的呀，他们也是创作型的歌手，然后我会摸索他们的套路。其实每一个人写歌都是有套路的。 其实还是你还是很爱钻研的， 算是很感兴趣。 比较谦虚，就是这样的。 这首歌大概听上几遍，大家就能学会了，因为这个歌词也比较简单，就说的是生活中可能跟老人之间的故事，点点滴滴。 对， 很 老、老人望着月亮。 对，这个曲调呢，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就是朗朗上口吧， 朗朗上口， 对， 很好记。 因为我的姥爷是一个老革命，他是一个老红军，所以我选用了一个莫斯科郊外晚上那种俄罗斯风情的那种手风琴感觉的那种曲调，对，比较符合他那个年代以及他个人的品味。 你清唱已经清唱得非常棒了， 谢谢。 我觉得已经非常考验个人唱歌的功力了。 没错，所以说我们那个赵硕是实力派的歌手嘛。那么我们第二首歌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第二首歌我推荐给大家的是陈奕迅Eason的陀飞轮。 陀飞轮，我觉得今天咱们都是以清唱的方式吧，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疯狂了，都想让赵硕多唱几首。 因为陀飞轮这首歌 它是粤语的， 是粤语歌，我不会唱的。我知道歌词，但是我还是不会唱。对，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单里面，赵硕他所有推荐的这些歌手都是实力派的歌手。 对， 他推荐的这些歌 都 非常的有寓意，尤其是在歌词方面。 没错， 你是有什么样的就是故意的安排吗？ 我觉得一首好歌旋律很重要，就是要大家有一个记忆点，但是歌词呢是一个扎心的针。 没错， 对，所以一个歌的好的歌词，它会让人会有一种感同身受，会有一种共鸣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推荐给大家这几首歌的，它的歌词都是可以去耐人寻味的，然后可以去让你回味一下，想一想是否是这个样子，然后能不能联想到自己，这样是我，这是我推荐的理由。对， 我刚才看到你还推荐了林俊杰的《杀手》，这首歌算是比较老的一首歌。 这首歌比较老，但是这首歌我就不太一样了。这首歌是因为它的编曲，它的韵律，因为这首歌你也说是很老的一首歌曲，但是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的一个时代，林俊杰就已经，在我看来，这首歌的编曲已经是上乘之作。放到现在来讲也不过时，非常好的一个编曲。 当时这个林俊杰，刚才我们说到李宗盛大哥的刚才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从拉面馆里写的。 没错， 这个《杀手》这首歌好像是林俊杰在坐飞机的时候灵感， 真的是坐飞机啊。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灵感真的是太难得了。 那么其实在这个林俊杰的《杀手》应该是上过哪一年的春晚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已经特别特别的火了。张硕可以唱一下吗？虽然这个节奏 猝不及防一个测试，猝不及防一个测试， 简直是实力派歌手。 我好像记不太清楚词，好吗？ 你现在也可以搜一下，也可以的。 可以搜是吗？ 可以。 OK， 那我可以先搜一下。 现在火星直播我们的互动情况又是什么样了？ 火星直播上现在已经疯了，因为它这个刷屏太快，我已经来不及读了。你看，比如说勿忘你送来了小火星、南柯啊，还有一笑倾城1998，还有清新 boy 我们的老朋友，也送上了好多的小礼物，大家都特别特别的想让你 支持赵硕 一直唱， 就是 他们感觉听不够， 通过音乐来讲故事更好。大家希望是这样，是不是？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唱吧app 点击主页上的这个发现专区，会有一个直播板块，点进去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如果您喜欢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点击关注，那么今后在您的唱吧的 app 上的主页上点击我们的动态，就能实时看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在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我觉得是只是听不看的话稍微有点可惜，所以支持大家， 哦、 希望大家多看看。 高高的， 对，非常的像一个明星。 谁呀？ 刘同， 作家是吗？ 是。那你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林俊杰的这首《杀手》，现在可以来展示一下了吗 ？OK， 我给大家。我搜一下这个歌词好不好？ 好， 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我觉得这几首歌，包括李宗盛，包括林俊杰，包括这个陈奕迅这几首歌，都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几首非常 就是特别有才华，唱功啊，包括这个创作俱佳的几位歌手。 对，所以这几首歌呢，其实都是比较有重量级的。 没错， 这个其实我觉得和赵寿的他的这种音乐的一种态度是有关系的。 对， 因为他在台节目下面也跟我们说哈，他说音乐是一种信仰，他愿意用声音去美化生活。 嗯，这是我的座右铭。 好啊， 来，接下来就来带来这首林俊杰的《杀手》。 绝对的完美一双手，不冒汗也不发抖，交叉着微笑的背后，暗藏危险的轮廓，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感觉不会痛，不会痛，放大的瞳孔就像做梦，幸福的错觉很温暖很包容，也许还期待，只是致命的冲动，你不懂我不懂，究竟杀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尽情放松摇摆，在你300米之外数着心跳等待，所有念头全抛开，锁起来起来，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这是爱，全世界都不明白。 你这个根本就不用伴奏啊，你唱得这么好、 啊、而且他说、 啊、谢谢， 哎，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试得这么棒。我们在火星直播上面呢、啊、这个南柯啊，他说哇，长得好像李易峰哦，太帅了、 哦、长得像李易峰、 啊、然后兔子就说好好听。 嗯、 啊、 谢谢， 我觉得这个小转音啊的确很像 JJ 那种风格，就是他的、就是 JJ 他的音域就比较宽嘛，就各个音乐都可以来，都可以转音，而且赵硕这个完全可以拿下。 哎，还好了， 还需要什么伴奏啊、哎、直接清唱就好了。 赵硕一直在谦虚哦。 还好了，还好了。 一直在谦虚，可是一开嗓啊，立马就艳惊四座啊。对，刚刚我们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是魔音兽聊了聊赵硕的音乐生活。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继续来聊聊赵硕的音乐以及他的音乐的故事。那么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 有故 事的好同 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赵硕啊，也是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听到了一首他在2013年发表的这个原创民谣歌曲《一他》。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也是他原创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发表在什么时候呢？赵硕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我写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叫姑娘啊。写给的也是我的一位 姑娘 同学了。对，她当时呢是失恋了，然后分手了，很难过嘛。然后我们这些小伙伴们都想办法去安慰她， 安慰， 但是未果，就没有办法。然后我当时在教室上课，上英语课，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周二的下午。当时就突然想，要不然我写首歌给她，然后安慰安慰吧。对，然后我当时就悄悄的。早点早退了就逃课，然后回到宿舍，15分钟的时间，词曲全都出来了。 十五分钟， 对， 我觉得一般就是说灵感一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想说的话，想起来的旋律，就只能通过尽量短的时间之内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我觉得这首歌肯定也是表达了赵硕足够的情感和足够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赵硕的今天的他的原创的歌曲《姑娘》啊。来，赵硕，把时间交给你。 OK。 黑咖啡正飘着浓郁香味，加不加糖已无所谓。你的裙摆还是那样妩媚，喷不得拙劣的香水。北京音乐音量刚好到位，口红留在放下的杯，或许不该留下那两行泪，飞走的他不会再回。 有一个悲伤的姑娘，放着悲伤的歌，为了悲哀的过去和悲哀的错，有多少道理在她心里都停留过。可恶的男人总是那么的多，把一颗真心丢进了冰冷的河。姑娘啊，别难过，你还有生活。姑娘啊，别难过，你还有我。躲在地铁角落那个座位，晃来晃去没人理会。你的长发还是那样沉醉，掩饰着落下的泪水。手机画面停在最后收尾，几个字让人心崩溃。为何总要自己面目全非，才看清才感到后悔。有一个悲伤的姑娘，流着悲伤的泪，为了失去的回忆和失去的美。有多少真情在她心里觉得可贵。无知的女人总是那么可悲，把一颗真心逼到了无路可退。姑娘啊，别后悔，你还有人陪。姑娘啊，别后悔，让我爱你一回。 哇，非常好听。 这两首个人的代表作都是原创的民谣歌曲，都太好听了，是真的太好听，是发自内心的要 说出、这个、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赵硕在送给你的朋友这首歌以后他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非常感动啊，肯定是很感动。感动 他有没有因此爱上你呢？ 啊，这个倒也没有。 走出了失意的这个情场。 这个、没有，就是，但是我其实我从我的歌曲当中已经表达出了我的想法了，对不对？ 最后一句， 没错啊， 姑娘、 啊、都讲了， 别后悔，我爱你一回啊。 对的。 但是也是我觉得达到了最初的一个目的吧，就是说让朋友从这个情感的这种困惑伤感中能够走出来。我觉得要是身边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不怕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情绪，因为总会有一个朋友用音乐的方式来陪。太幸福了。 还是非常感谢赵硕，我们请赵硕回到我们的嘉宾区。 我们继续聊故事啊。这首歌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网易云音乐上点击量也是超过了170多万，估计现在这个数字也会继续的增长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赵硕也是在我们的网易云音乐也有个人的主页，上面可以听到几首单曲和几张专辑。我觉得也会在不断的更新。 没错， 最近也在创作新的单曲吗？ 那肯定的 啊，介绍介绍呗。 哦，最近的有几首歌我是在磨合在创作啊。有一首歌叫做日记，我的里面的歌词呢其实就是把日记里面的时间天气做了什么事情想表达的什么样的感情然后把它写到了歌词里。 哇，我非常的期待，因为我有写日记的这种习惯，但是我并没有能力把它做成 歌词。 可以跟大家透露一小段，比方我有一段歌词叫做三月第一次遇见你，5月4号的第一场电影，2周之后我飞回了北京，可是这边的天依旧没放晴，是这样的。 这是别人的日记，曼宁，你的日记会不会今天买猪肉2.7块？ 我能说吗？曼宁自己从来不会买菜，连买菜都不会，歌词更不会写了。 那就是张彤的日记了。张彤的日记就是每天记账。 张彤是不是一个小财迷啊？ 会有一点省钱嘛。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就是创作人就无处不是灵感，只要是觉得有情绪在、有想法在，可能随时就能写，可能看到一杯咖啡，看到一勺糖。可能就是一种灵感。 而且突然我觉得哎呦，原来写日记也可以写得这么有诗意啊。 对， 看来我回去得重新。 你这个韵脚压得非常不错呀。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很多喜欢你的朋友可以在哪里通过啊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关注到你呢？ 就前两天的时间我刚刚在蜗牛的家是一个 live house 然后办了自己的第四场专场。所以我们 第四场了。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跟他们也在商量，就是争取每个月的时间 加场。 都会拿出一天时间来，然后去给大家唱唱歌。 嗯， 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巡演可以走起来，全国各地的走一走。嗯、因为在网上有很多人在呼唤我啊，什么时候来我的城市？ 甚至你知道我看到一个话题，我觉得今天非常想问问赵硕，替广大网友问问，说赵硕怎么突然间不更新歌了呢？ 啊， 是不是最近有一些什么安排？然后很多朋友都在期待你的新歌曲。 其实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啊，其实不更新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要放大招吗？ 对，因为我现在在准备跟网易云要签约。 哦。 对，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就是说你别发了， 嗯， 然后到时候我们给你重新的编曲制作，做得更精良之后再推， 以专辑的形式了， 没错，不是单曲一首一首了， 一定会更加的完美和精彩的， 没错、 嗯、 没错，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越走越好的一个趋势，也非常的祝贺你， 嗯，谢谢， 也期待、 哎、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马上就要到了，嗯，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今天呢也再次感谢赵硕，希望赵硕的新专辑出来之后呢，要多多来我们节目哦。 好的， 嗯，好。我们明天的挑战新歌声呢，还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登到我们的节目，也会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曲与大家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嗯、 拜拜。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玩惹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